第156面啊，第六行，我们将经文啊念一段啊，对这地方，迷妄游虚空，意空列世界，想成国度，智觉乃众生。从这个地方看起啊，文殊菩萨在这个偈颂里面，里面呢有一部分呢是出于从众啊。那么像上一次我们所念的这个一首啊，就第一首与这个地方的第二首啊，都是属于崇颂。释迦牟尼佛在前面呢给我们说明啊，实在讲呢，也就是现在人所谓呀、宇宙人生的来源啊，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啊，世界是如何形成的，给我们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晓得全世界有许多啊科学、哲学、宗教家了，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多少的学者专家，虽然也有许多种啊不同的说法，但是毕竟还没有发现有一种能够叫大家都同意的，都能够首肯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呢？实在讲呢，难在它的根本。我们用世间学术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决定是得不到答案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想的。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啊，或者我们叫的诸法实相啊，是不可能用心意识去知的。那么我们就明了了啊，这个古今中外这些学者专家啊，包括这些宗教家们，他之所以得不到答案，就是他没有利益性意识，完全落在意识范围之内，所以得不到事实的真相。长行文前面叙述过，现在文殊菩萨他要为我们选择圆通根本，必须要在理论上有所依据，所以这个两首偈就是圆通根本理论的依据。那么这样子 他为我们选择了，我们才心服口服啊。他不是随便选择的，不是以他的爱好来选择的啊，他是有理论依据啊。在前面诸位必须要记住，前面记子里头的意思，正如起心论所说，不觉心动而有其念。不觉就是心动，心动啊就是不觉啊，心动呢才有念，念呢心就动了。这个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跟诸位说过许多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你心动了，起了念头，这就是什么？这是生起无明，这就心一动就是无明。你的觉照就失掉了，本性的作用啊是觉照啊，就像前面所讲的。把这个赵信呢是失去了啊，赵信王啊，王就说吃掉了啊，原本是有觉照的，可是你心一动呢这就没有。那么我们要求心不动，不动啊，到底是觉还是迷呢？这个问题最近在讲席上也跟诸位说过，我们的毛病在哪里？把动与不动啊看作两桩事情，这就迷了啊，忘掉了啊！佛法的宗旨是说一呀、啊，是说不二啊！啊，如果以中国禅宗来说，你看禅宗语录里头记载的所谓“大摩祖师传到中国来”，这个佛法传的是什么呢？一心而已啊！一心就是佛，一心就是法。一心就是真如本性，所以你忘掉了一呀、啊，你把那个动与不动啊看作两桩事情，二、啊、这一二啊就迷了，从此以后必定是愈迷愈深，你怎么会见心呢？这不可能啊，落在第六意识无量的分别，落在第七识里头坚固的执着，我们知道成见很深啊。殊不知啊，真如本性里面它的作用是能现一切相， 有虚空，有世界，有过度，有众生，什么都有啊。六祖开悟的时候说的吧，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怎么会没有？样样具足吧。啊，何其自性，本来具足，没有一样欠缺的。你迷是迷什么呢？你迷就是迷在分别执着上。离开了分别执着，性相不二啊，万法一如，就是华严里面所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才是真正懂得一啊。一不是二，二不是三，那你不懂得一啊。这个一都要想的，这个一，这个一是什么？是实在不得已，没有法子了，建立这一个代名词啊，也就是说，万法本自如如，我们叫它做一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一看作数目字啊，看作一二三的一，那就糟了。那么这个是根本的一个意思，所以你必须要想着。动与不动啊，是一，不是二啊。怎么是一不是二呢？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一。起了分别执着，那就不是一了啊。换句话说，它本来的面目啊失掉，那是说什么？你起了分别执着啊。那么再说的粗浅一点说，如果你在一切境界里面要不起分别执着，那天下太平，那真是天下本无事啊。起分别执着，容人自扰之，越搞越乱。那么这个经理经论里头常常讲啊，有一些很高深的这些学理啊解释，譬如经论里常说，最初一念生灭与不生灭，这两法合合，方能生起诸法。像这个经呢，前面我所说的十经言明，能生诸缘，这个话说的有没有错呢？没错。最怕的是你把这个意思给解错了。佛说这个话没错，而你什么？你听错了，你没有听懂真正的意思，你把这个意思曲解了，错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开经记》里面“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句话不简单呐。实相本来是 不生不灭的，没有生命。不生不灭是说什么呢？就是讲的实相。不生不灭，给生灭合合。那生灭是什么呢？你们想想，生灭是什么？生灭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执着。那生灭呢？一个念头起来，这一个念头灭了，生灭。不生不灭是真理，是诸法实相。生灭是什么？生灭是你这妄想。这两个一合合了，于是生起诸法了。不是说这一切法都变现出来，不是这样。你要这样去体会这个意思，那你就搞错了。啊，生起的什么诸法呢？升起的你分别心里面的诸法，你执着的里面的诸法，啊，诸佛菩萨给你所讲的诸法，这诸法都不是真的，升起这个东西了。啊，假如你明白了生灭心跟不生灭心是一不是二，可就是说一切诸法没有了，没有的是不是这个事实东西没有了？不是，就是你呀，分别心里面的诸法没有了，执着心里面的诸法没有了，你阿赖耶识里的含藏的诸法没有了，没有的是虚妄的啊，这个意思如果你一下体会不过来，你就想呢，《金刚经》里面讲的离四相啊，你看《金刚经》里面说的啊，那是讲明心见性的菩萨，圆教初住的菩萨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我呢？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众生？有没有寿者呢？有。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诸法实相。佛要我们立的是什么？立我相，不是立我啊。立人相，不是立人呐。我与人怎么能离得开呢？啊，离的是什么？离的是你分别的相，执着的相，离的是这个。啊，我人众生寿者是实相啊，就是真如，啊，就是本性。是叫你不要执着，这个讲法恐怕诸位还是体会不到这个意思。如果你们要看过老子，你看老子第一章一翻开，说了两句话，与这个意思一样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想想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有。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样，这就叫人，这就叫做了人相。佛是叫你离开这个相，不是离开这个身体。啊，假如我们老祖宗给我那个时候取这个名字叫这个东西叫狗，那么你们现在一看到，哎，这是狗了，那就不叫人了嘛。这个名是假名啊，哪是真的呢？ 你出生下来你有没有个名，你的名是你父母给你安的，你不喜欢了自己可以改一个，名是假名啊。换一句话讲，立相，立什么？立名相啊。第一步立这个啊，把这个分别执着的名相卸掉，晓得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啊，更进一步呢，再立色相，那就更进一步了。啊，色相色有没有呢？色有。色不能说没有，色是什么？是一个色代表了物产啊，代表六产命啊，色身香味触法代表六产命。五相破了，给诸位说，烦恼障断掉啊。如果以念佛人来讲呢，啊，这个。可以证得四意心不乱啊。如果是色相破呢，色相破破法体啊，与一切法这个法相啊也不执着了啊，也不分别了啊，真正无分别无执着。给诸位说，法相这叫法相破了，这个功夫这个心清净啊，这个就是楞严大定啊，就是楞严大定啊。你要是这个我相也不执着了，我相破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破了，你这个功夫啊就超过九次地定了。换一句话，最低限度啊，摩罗汉的定功啊，啊，比那个四禅四空天还要高啊。是修定在哪里修啊？不是在山洞里吧？不是盘腿念壁啊？禅经里面教授坐禅，六祖对禅定两个字怎么解释？金刚经的更不更明白，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啊。可是这两句啊是相互相成的，不取于相当然就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啊一定不取于相啊。这个叫觉，心里面有取有着，像是迷呀，迷而不觉了啊。所以这个经上讲的能生诸缘，尤其这一段讲了啊，并现出啊这个世界众生啊怎么来的啊，这一些妄念啊，这一些抽象的这个抽象之相，不是事实的真相。都是从你妄想心里面生来的啊！妄想心怎么生起来的呢？啊，当然还有个有一个依处啊，啊，这个依处就是诸法实相，迷了实相啊，生起妄想啊。诸佛给我们所禅的，全是禅的妄想。就是究竟一尘了义的经典还是谈这个妄想啊，不过是与这个妄是与寂静的真 真的怎么样呢？真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那就见到真的。真的只有你自己去悟入，你悟入了，你也没有办法跟人说，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你一说，试问，是不是起心动念？你不起心不动念，你说什么？可见的，诸佛菩萨之所有的言说，都叫做方便法，诱导你去证真如啊。这个方便法是给你指一条路啊。如果我们不懂的，死在言说当中，死在方便法里面，那就错了。那就不解如来真实意了。那么今天这个经文呢，在一开头给我们讲啊，迷妄有虚空，怎么迷的？又有无明。什么叫无明？对于实相啊不明白，就叫无明。换一句话说，迷失了啊本觉真如。这种现象呢就叫做无明。所以古德啊，这个佛经里头也有这么个意思啊，是由于无明的力量伏蔽了灵明的真空，变出一个万空啊，万空是明万不灵的虚空，所以叫毁灭为空啊。这前面我们读过的迷了以后啊，真空变成了万空，怎么变的呢？自己变的，不是别人变的。那个佛菩萨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手牵着手，他不迷，他住在真空之中，我们迷惑，我们住在万空当中不迷的人了解迷的境界，迷的人不了解悟的境界。这是迷悟不相同啊。那么你的一迷以后啊，就把本觉把它转变为业识了就是阿赖耶识的业相业识就是阿赖耶的业相那么我们想想，业是什么？业是活动，本性是不动的，清净光明。 不生不灭。实相里面你要去找生灭这个相，决定找不到。非生非灭，这个境界是事实，必须要自己亲自证得，才有啊真实的受用。读经听人家这么讲，不是自己的境界，自己还是迷惑颠倒啊。换一句话说，自己还是免不了六道轮回。这个就是你自己不能够亲证之苦。业识也就是四业，它是一个动向，这个一动呢，就出现了一个转世，唯识学里头也叫做见分，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有转分呢，这个转向呢，这一变变为境界相，这个相分。在理论上讲，这个无明不觉生三系呀、就是这个一念无明不觉，就生了业相、转向、境界相。实际上呢，这一个过程呢几乎看不到几乎是同时的为什么呢？它速度太快了但是过程确实如此，好像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讲堂这个灯一样我们是一个线路有几盏灯，这开关一开呀、这个灯通通都亮其实在理论上讲的是我们开关在这里，这个灯最近一定差先亮，在第二个灯亮，在第三个灯亮，那理论上讲的时候一定是这个过程，因为它的速度太快，所以在你感觉当中同时那么我们晓得电的速度还不算太大一秒钟啊才不过是30万公里而已我们那一念不觉那个速度不知道有多大光与电不能比，没法子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天壤之别速度太快了，所以在你感觉当中啊，这个业相、转向、境界相几乎是同时的，你觉察不出来。可是业相是个空相，就是前面所讲的毁灭为空，这个时候是本来没有统一当中，忽然呢有了 同意了。啊，同意是什么？就相对的。很简单的讲，本来里面是真正是一呀、啊，是不二法门呐、啊。啊，于是在此地就建立了二，就起了分别。啊，简单的讲就起了分别。啊，无同意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当中起了分别。啊，起了分别就是本经前面所讲。空回暗中，诸位要晓得，在圆觉啊圆满觉照之下，决定没有分别。诸位必须要记住，分别就是迷，不迷哪有分别呢？经典里面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啊，明明给我们说破啊，分别就迷了啊，执着是更迷，那迷得更重了。那么这里我要附带给诸位说明，实际上我们在讲堂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为别人分别是他受用，不是自己受用，这种分别就是无分别。为什么呢？自己确实没分别，是诱导别人明白这个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像诸佛菩萨所说法，说而无说，不无说而说。他不分别，他怎么能给我们说出这些？你比如经文吧，迷妄有虚空，这个迷字不是妄字，妄字也不是有字，这不就分别吗？这种分别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分别。是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呢？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自己有没有分别？自己没分别。如果他自己也有这个分别，那释迦牟尼佛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境界。所以《佛德金刚》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他叫着须菩提讲啊，说汝无为如来。你呀、啊，不要说如来啊，做是念啊，如来也有这个念头啊。说我当有所说法啊，我要度众生，我要给众生说法，不要有这个念头，糟了啊。他这个念力是怎么样呢？他还有佛有众生，有佛有众生就是分别，就是执着。那是凡夫，不是圣人。所以佛底下解释为什么，他说何以故呢？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啊，不能解我所说故啊。这话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佛四十九年一句话没说过，一个字也没说过，表现在外面，天天说法，天天在讲，天天在讲，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如果你要会听，你一听开悟了。什么叫开悟了？天天在听啊，没有听到一个字，开悟了。你天天为什么不开悟呢？随着言语啊，在那里分别执着，这就叫死在言下。你看经本子啊，随着经文在那里分别执着，叫死在句下。 所以佛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经里头佛说的啊，我们要往这上面去体会，的确是真。啊，但是初学的人善学啊，就是说你呀具足善根福德因缘的，总得要向这个方向走啊，要向这个目标走啊。我们昨天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也跟诸位说过啊，讲到观照谈何容易啊，啊，观照什么呢？观照要证得离一心以后才有观照啊，四一心都没有啊。我们现在连念佛连功夫成片都没有，你怎么会有观照呢？啊，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个方便，就是观照之前呢，有个观想，观想我们可以做啊。观想是什么呢？是用第六意识，观照是不用心意识。所以我们现在观想啊，用这个功夫，用观想的功夫，这个功夫能够用上个十年八年啊，吃透了，有了力量了，再往上一提升就可以达到观照啊。观想是什么？常常想这个理啊，在这个一切境界的时候啊，能够提得起这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虽然是个妄念啊，但是这个妄念呢与正念相应啊，是去向啊正念的这个方向。我们开始学这个，你比如说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个妄念？是个妄念啊。但是这个妄念呢能够导向正念啊。我们观照功夫提不起来吗？啊，我们提起这个念头就行，这叫观想啊。想阿弥陀佛，他在因地上的发心，修行古地上的庄严，像这个，所谓是见贤思齐啊，这不是一个坏念头。如果你更懂得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更妙了。可以帮助你入理啊，也就是能帮助你静心。你晓得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意思是皈依无量觉啊，这六个字就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皈依无量觉，南无梵多皈依啊，阿弥陀梵多无量，佛梵多觉啊。所以无量觉是什么呢？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一触即接触境界，有了分别执着了，这就迷了。马上一句阿弥陀佛，从那个迷里头啊回到觉悟，不迷了啊。我在这个境界不分别不执着了。如果您念佛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念佛功夫就上轨道了啊，念上个三五年 就有力量啊，是功夫用的得力了。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方法，念了一辈子佛，念佛人不得力。那就是念了什么不起作用吧。啊，再说的通俗一点，不能变化其质。没有办法把自己境界往上提升，就好像读书一样的，没有进步啊，老是留级啊，不能进步。